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1集。该享用了，客人三。坐到桌前，温以凡慢吞吞地嚼着饭，感觉桑延这次洗澡比以往都要久一些。他时不时往浴室的方向看，又回想起刚刚两人的对话。说完后，他觉得安定和轻松，但这会儿又后知后觉地担心起来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桑延的心情。温以凡在飞机上吃了些，他胃口也不大，此时其实不太饿，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。温以凡把饭盒收拾好，又稍微地整理了一下房间，而后便爬回床上，百无聊赖地玩了会儿手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桑延也从浴室里出来了，他的脑袋上搭着一条毛巾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发梢还滴着水，一出来便往温以凡的方向扫了眼。 吃饱了？ 吃饱了。温以凡抬眼注意着他的表情。嗯。桑延嗯了一声，拿上手机坐到他旁边。温以凡还趴在床上，又观察了好一会儿桑延的模样，确认他没有什么不妥后，才稍稍松了口气，默默地收回视线。温以凡继续刷着微博，主动问道， 那你明天要不要去找芝芝呀？ 桑延语气随意道， 再看吧，我已经跟那小鬼说回南屋了。 他这模样显得有些无所谓，跟还没有来颐和时对比格外的强烈。温以凡觉得有些奇怪，但很快又得出了个结论。芝芝跟段嘉许在一块儿，你是不是还挺放心的？ 是。 想到这事儿，桑延皮笑肉不笑道， 那畜生确实会照顾孩子，对那小鬼比我这亲哥还要劳心劳力，让我真的自愧不如。 你怎么这么喊人啊？温以凡懵了。桑延低着头看手机，恰好看到前不久段嘉许发来的慰问。段嘉许问他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 敢做就得敢当。 桑延看着似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，边回着消息边说道， 他现在干的就是畜生事儿，懂？ 这不是挺顺其自然的事吗？温以凡没有忍住说道， 温双剑啊，你知道这畜生认识我妹的时候他才多大吗？ 桑延看向他，像是想找认同感一样，说话的速度很慢。 就一小学生，十岁不到。 温以凡没有被他带进去，算着两人的年龄。 芝芝十岁的时候你上大学了吗？ 没差多少。 桑延语气凉凉，他这模样似乎还很不痛快。温以凡没有再继续提，他往他手机屏幕上扫了眼，正好瞧见他开着支付宝，看着像是要给谁转账。温以凡瞬间明白过来， 你给芝芝转生活费吗？ 那小鬼胳膊肘重度往外拐，现在胳膊已经折了，我懒得管他，只能多给他一点钱，让他上医院看看病。 桑延懒洋洋道。温以凡觉得他这模样有点好笑，他半趴在床上盯着他的脸看着。没过多久，温以凡突然注意到不对劲的地方，刚才在外边没有看清，室内光线亮，加上桑延洗完澡后皮肤又白了些，一切瞬间清晰了起来。他立刻坐了起来， 盯着桑岩的右眼角，抬手碰了碰。你这边眼角怎么破皮了？ 哦， 闻言桑岩忽地想起了什么，温一凡耐心地问道， 怎么弄的？ 段嘉许打的， 桑岩直白道。温一凡没有反应过来， 他为什么打你啊？ 不知道，他那人脾气不太好。 桑岩顿了一下，慢腾腾地说道。想到桑岩刚刚一口一个畜生的，而且又突如其来的要回南吴，温以凡也没有太信他的话。他看向他，迟疑地给出了一个猜测。 你跟他打架了？ 没。 桑岩侧头看他。 那你打他了？ 桑岩下巴稍抬，不置可否，但这姿态明显是默认了的意思。想到这两兄妹平时不太对付的模样，温以凡总觉得这有点太过于风平浪静了。 芝芝没跟你发火吗？ 桑岩依然没吭声。温以凡明白了， 你是因为这个才想回南吴吗？ 房间里安静下来，桑岩盯着他近在咫尺的眉眼。此时温以凡的指腹还放在他的眼角处，专注而认真地盯着他的伤口。温以凡刚洗完澡，穿着短袖短裤，领口拉得低，四肢也裸露在空气之中，白嫩而柔软，像是不动声色的诱惑。见他不说话，温以凡的目光一挪，对上了他的眼眸，瞬间注意到了两人这暧昧至极的距离。定格三秒，下一刻，像是再无法克制情欲般，桑岩猛地把他扯到怀里，他的吻直接碰上温以凡的唇，轻轻贴合，伴随着含糊不清的话。 什么叫我因这才会拿舞啊？你有没有良心？一天到晚就知道气我。 桑岩很直接，捏着温以凡的下巴往下扣，舌尖探入，扫过每一个角落。 把我气的行李都忘了拿，还得跟段嘉许那狗借内裤。 温以凡本来被他亲得有些迷糊，又因这话笑了起来。桑岩停了下来，气乐了。 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 你真穿了别人的内裤啊？ 像是不想打破这气氛，温以凡忍了忍，但又觉得这事儿很好笑，还是没有忍住笑。 那你就不能买一条吗？ 桑岩盯着他笑，莫名也笑了。 新的，那不就算买的吗？ 嗯，合适吗？ 温以凡想了想，又问道。这话一出，桑岩的目光稍顿，眼里多了几分意味深长的味道。半晌，他低笑起来，语气格外不正经，听不出真假。 有点紧。 桑岩再度抬起温以凡的下巴，低头继续吻他，附带着含混不清的话。 你帮我脱了。 他亲人的力道重，手渐渐上挪，盖托着温以凡的脸，一下又一下咬着他的唇舌，像是要把他吞进腹中，动作格外的欲。男人身上带着极为熟悉的檀木香，身体宽厚而温热，所有的气息都像是带了攻击性，无孔不入地将温以凡侵占。他的发丝还滴着水砸到他的脖梗处，顺着滑落，冰冰凉凉的。 却又像是带了电流，引得温以凡不由自主的瑟缩。桑岩的掌心滚烫，似有若无地触碰着他，他的指腹带了茧，划过之处都像是被点燃般的烧了起来。温以凡不自觉地喘着气，身体发僵，下意识地勾住桑岩的脖子，有点紧张，却没有丝毫抗拒的意思。但很快，可能是注意到他的状态，桑岩直接停下，手也随之退了出去。他仍旧亲着他，力道渐重，从脸侧到耳垂，顺着脖梗，像是在发泄。温以凡抱着桑岩的脑袋，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温度，他有点不敢动，僵在原地承受着。良久，桑岩停下了动作，发泄般地咬了一下他的嘴唇。温以凡茫然地看他，怎么停了？桑岩盯着他红得发艳的嘴唇，喉结滑动着，嗓音低哑，你不是生理期吗？这话瞬间让温以凡想到他之前用来应付桑岩的借口，提起来又觉得心虚，他再度吻他的唇，小声道，我骗你的。这话等同于默许。狭小的酒店房间旖旎的氛围在渐渐地发酵和扩散，桑岩任由他亲着，半晌后他慢慢地松开他的唇，指尖从他的后颈下滑，顺着脊背一路往下，直到衣摆处。桑岩调情似的打了个转，而后慢慢地将他的衣服向上勾。哦，所以才费尽心思的跟我开同一间房。桑岩边说，指尖边顺势往上，他眼底欲念沉沉，勾着唇继续说道，那怎么还欲盖弥彰的订两张床呢？再继续往上，温以凡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脑子发空，莫名觉得有些口干，他的身子下意识地往他身上靠，不自觉地渴求着更多，却又带着未知的紧张和不安。下一瞬，桑岩的吻落到温以凡的锁骨上，带出一点又一点的痕迹。温双江，嫖我吗？一切的感官都在放大，温以凡勾着他的脖梗，力道渐渐加重，忍着喉间的声音，能够感受到桑岩的声音低沉又性感到像是催化剂。给你算便宜点。眼前是明亮的暖黄色灯光，打在房间里有些晃眼，耳边还能听到空调运作的声音，细语的簌簌声，以及暧昧的吞咽声。温以凡微仰着头，承受着这陌生而又难言的触感，觉得思绪都变得迟缓了起来。他分不出精力去思考桑岩的话，全身心都随着他的举动而游移。桑岩的身体坚硬，无声地笼罩着他，夹杂着熟悉而令他沉迷的气息。他身上还带着水汽，发梢处的水汇聚，时不时落下几点，略带凉意。温热到令人不受控地向下陷，却又因着冰凉而分出几分清醒。温以凡的目光迷茫，盯着眼前的灯光，又顺着往下挪。注意到桑岩身上的衣服还很整齐，他扶住他的脑袋，声音发着颤。 桑岩，你没关灯。 闻声，桑岩顺势抬了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